在一位少年清脆的歌声当中，开启了我们今天乐听经典节目的序幕。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上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每天傍晚6点到7点，我总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欣赏那些非常经典的国语好歌。9月10号呢，是我们的教师节，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呢，就为大家送上一些感谢师恩的这样的一些歌曲。比如说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每当我走过您的窗前》，就是一首在校园里广为传唱的一首歌曲。小时候呢，我们唱着这样感谢老师的歌，但是只有长大了，才深切地体会到老师这个职业的伟大，对于老师的那份职业的神秘，那个面纱才能真正揭开。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宋祖英演唱的一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其实长大后呢，我们已经可以理解到老师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我们也作为家长以后发现，其实教育孩子有的时候真的需要拿出更多的耐心和爱心来，何况是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的孩子。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歌中唱到的这样， 做了教师这个职业之后，更是有着深深的同感，才知道付出的是汗水，奉献的是自己。 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今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欧阳菲菲演唱的一首《感恩的心》，而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常怀感恩之心，也是我们的老师或者是我们的家长常常教育我们要拥有的。怀着这样的心态，我们不仅能够更加理解他人，也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 来听毛阿敏《绿叶对根的情谊》。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心依着你。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情牵着你。我是你的一片绿叶，我的根在你的土地。春风中告别了你，今天这方明天那里。是为着你， 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由毛阿敏演唱的《绿叶对根的情谊》，而我们呢，也是从老师那里得到了很多的恩惠，比如说老师的谆谆教导，老师对我们的无私关爱等等的，这一切都是需要我们心怀感恩的。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把老师比作是一棵大树，为我们遮风挡雨，带来一片绿荫。 好定一个天， 少故事，有乐也有苦，欢乐你不笑，痛苦你不哭，洒给大地多少雨，那是爱的音符，风是你的歌，云是你脚步， 掌声裂动，心潮翻涌，这是开始，不是最终。当你为了我把手掌拍痛，我该拿什么回报你情有独钟？ 感谢你给我的光荣，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 感谢你给我的光荣，这个少年曾经的普通，是你让我把梦做到心中， 在我心中， 太多感受，难以形容。未来多曲折，绝对不放松。证明你选择是与众不同。 真的鞠躬，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哦、感谢你给我的光荣，这个少年曾经多普通，是你让我把梦做到最巅峰，这是属于我们的宽容，该想该做的人不平庸，我已经知道我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波波这个组合在2007年10月15号发行的一张专辑《光荣》的同名主打歌，而这首歌呢也是在唱感恩的，曲风非常的婉转又不失激昂，把歌曲所要想表达的这种真挚情感发挥得非常的淋漓尽致。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非常的直接来表达感恩的一首歌，歌名就叫做《感谢你》，它是由孙悦带来的。也记住今天节目上半时段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歌曲呢，为所有的老师们说上一句感谢你。 感谢明月照亮了夜空，感谢朝霞捧出的黎明，感谢春谢大地哺育了生灵，感谢母亲赐予我生命，感谢生活曾有爱情，感谢苍穹曾理想幻梦，感谢时光长流有心

在飞，一直在找，可我发现无法找到，若真想要，是一次解放，要先剪碎这有过的我。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边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激情澎湃的歌曲来自于汪峰，歌名呢也在歌曲当中反复的被提到，那就叫做《怒放的生命》。通过汪峰的演唱啊，我们也能够听出来他在其中表达的那种非常澎湃的那种情绪，也是很富有感染力的。我们都希望能够有那样怒放的非常丰富多彩的经历和人生，当然呢，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努力去争取。比如说接下来唱到的这首老歌《阿里山的姑娘》，就是非常勇敢地在追求自己的爱情。 山的少年装入山，啊， 少年壮如山岸，高山长人气，见识长人难。姑娘和那少年是不分呀，碧水长得呀起山岸住啊。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邓丽君在演唱会上演唱的一版《阿里山的姑娘》，这版呢，相对于她的专辑当中呢，会节奏感更强，也让邓丽君甜美的声音当中呢，多了一些力度。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也是以甜美著称的，她就是杨钰莹，她会带来一首她的成名曲《轻轻地告诉你》。 星星在等待，分享 轻轻地告诉你。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在上半时段为大家安排的都是一些感谢师恩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经典歌曲。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听到的一些歌曲呢，都是在感谢老师对于我们的一些教导的一些满怀感恩的歌曲。而节目下半时段呢，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歌曲呢，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主题，但我相信也一定会带给大家一些非常美好的感受。在节目最后，就把羽泉这个组合的2001年演唱的一首《烫心》送给您，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 用你最温柔的手一再将我挽留，将漂泊的我狂浪的心收留。也许不用找借口，也许不必问理由，也许不必将我所有都接受。 北京时间19:00。